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荣誉之地广播电台，这里是第三次播音，我是苏林， 我是杨帆，大家好。 杨主播，今天咱们还试播吗？ 这次就不叫试播了，但我们还可以试着再继续往下播，不知道最后能播到几期，是吧？ 请问您这试的是试啥呀？ 就是我们自己再试试能不能播下去，因为第一次播出我们整个点击率还可以，第二次居然惊讶的发现怎么来着，那个是 大概第一次播出关于比特币有50左右的点击率，第二次关于圣诞老人的地址有700的点击率。 我就当时就懵了，怎么这个真是八卦，我们这个本来是一个小趣闻的一个节目居然成了八卦节目了。 好吧，那今天你想跟我们点评哪一些一周趣闻呢？ 也没什么，就我就摘了一些，大家可以随便听听，当做晚上睡觉之前的一个小娱乐。第一个比较有意思呢，就是我在一个德语的一个报刊新闻上看到的一件新闻，估计别的地方也不会说，就是62年前从德国北部一个叫 Flensburg 的地方写了一封信，一个人他发往英国，发往英格兰在南部，62年之后的今天，终于就是在这周他们收到信了。不知道这个邮政工作的他是怎么做的，是吧？是表扬他呢还是批评他呢，是吧？表扬他就是说他甭管怎么着，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他们都把最后把信送到了，我们需要表扬一下的。批评就是说62年之后你人早挂了，他们还在送信， 意思是说这封信没有送到他收件者的手里，是吧？ 62年之后他肯定就死了呀，封信因为这是从Flensburg 这个大学寄往英国南部一个叫 Buckinghamshire 的一个研究机构，是他们一个学术交流的人，能够写这样信的人估计当时就得最起码30-40岁了，60多年之后就很有意思啊。当时我还看了一下那个邮票，那邮票我也有啊，是当时那时候邮票不值钱。 那杨主播，你能不能大胆的揣测一下这62年之中这封信到底经历了什么？ 这个经历了什么还很难说。62年之前是二战结束之后，其实是百废待兴，那个时候人相对来说比较忙。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曾经看过一篇报道，说这个英格兰的他们的这个邮递员非常辛苦。曾经有一个邮递员因为不堪重负，就是他没有把他的信及时的送给该投递的地方，就一天的攒，一天一天的攒。最后攒了一年就把屋子堆满了，后来有人就说信怎么总不到，后来发现是他送实在送不到，就也没有告诉别人，就把他全把他放家里来了，结果他就被判刑了。真正经历什么还真的很难说，我估计啊就是忘了落到哪了，后来63年之后就重新发现之后他们又决定继续投递，还是比较认真负责。 是Flensburg 同时也是德国管这个交通驾照罚分的地方。你说到这个我就衷心的希望上一周我铁定被罚的那封信62年之后才寄到我这儿，这样我就不用再去交300欧上一个 不用62年之后，62年之后你就不用再开车了啊那个时候也许车都已经成为奢侈品或者是一种古董了，那个时候你就得坐飞机或者直接坐一个小电梯啊，比如说那个时候可能会怎么着呢，大街上是吧，我的想法是车已经没有了，大家就跟那个在机场上那个横梯似的，横着电梯似的，有快速道慢速道，最边是慢速道，哎你就上去了，然后想走远处的走快速道，慢慢往中间走，慢慢往中间走，哇越来越快了，快到了就往下走，也许是那样了，是吧？那个时候也许就不用开汽车的驾照，也许要上这个驾照。当然说到这个驾照啊，德国交规啊，还有一些比较崩溃的事情，是吧？我们可以再说一下， 比如说 这个女主播苏林，她呢去年的时候非常努力，而且还是非常幸运，外加非常我和她加以表扬的方式，是吧？而且她基本功很是扎实， 说正经的，赶紧的重点 啊，拿到了驾照，德国的驾照。然后呢，德国驾照有一条是你这个骑自行车闯红灯一样，这个驾照也要罚。是吧？他呢就这今年就不小心在实习期间， 所谓的闯了一个不该有的红灯，那红灯很诧异啊，在中国估计该被砸了。 问题不是那个红灯不该有，是我可能真的没有闯 啊，这个就不说了。反正最后的效果呢，就是挨罚了，是吧？然后呢， 这件事情发生在七月份 啊，这个自此之后呢，我们先不说这些啊。自此之后呢，德国又出现一个更崩溃的交规，就是自行车呢，你得安灯，是吧？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呢，得有灯才能出来，不没安灯一样罚。自行车安灯， 这个灯也是有规定。 这灯有个这时候又出一个新规定，这灯一定要超过多少瓦，要不然也得罚， 必须是三节电池以上，就是换算过来 啊。后来我又一琢磨，再这样下去，20年之后，是不是德国人他得以后要出门，在晚上的时候，你在脑门上顶一灯，跟那个挖煤的似的，要不然你怎么说借自行车要有灯，那为什么行人不能有灯呢？行人必须也有灯，必须也能被人看见。 对，有灯不是为了看见别人，而是为了被看见。 哎，对， 哎，所以它的这个被看见的瓦数就是三节干电池的这个瓦数。 所以这个我觉得再过一段时间，看到德国这个人也必须得带灯，要没灯你就不能出门，是吧？而且现在说这个白天你这个自行车也得有灯，是吧？对，白天没灯你看见也得被罚的，就有灯不知道开不开，必须要开的吗？ 不一定要开，但是必须是在车上。如果警察把你拦下来检查的话，这个灯一开，它得亮，不能是有些车不亮的。 看一看，再过几年看看他们还能出什么新的花样。反正没钱了嘛，就得想方设法整钱，对吧？ 是啊，德国好像从什么时候开始会收那个叫什么过路费，就是进德国边境的外、 啊，对吧？就是在中国很普遍嘛，上高速得收这个高速费嘛，是吧？在德国一直都是不收费，而且不限速的。其实在很多国家，北欧啊，以及西班牙什么的地方啊，全都是要收这个高速费的。德国呢，他们长久失修，高速公路快没钱了，是吧？苦不堪言，想了一法。德国自己人呢是不收钱的上高速，在这个别的地儿呢，因为德国处于这个欧洲中部，是吧？北边人想去南边度假，南边人想去北边看极光，经常就为了省钱自己开车经过一下德国，德国物价还相对便宜一点，对不对？就用德国的路了。是吧？他们也不交任何的这个叫什么费，是吧？不是过路费，就是保护费，是吧？就是修路的，是吧？ 养路费 是吧？他们也不交，想法就是专门几条国际公路，收上收卡，你只要不是德国牌照，全都得交钱，是吧？再吵来吵去，估计要实行了， 已经实行了，好像。 对，好像是啊，新的政府出来了嘛，是吧？这个新的政府出来之后，有个新的。 国防部长是吧？ 国防部长是个女的，长得还挺漂亮，是七个孩子的妈妈，难以想象啊。不过她一向干得很好，而且还 很智慧，名字还是个贵族的名字。 对，但据我所知，就是虽然她是七个孩子的妈妈，但她只管生不管养，养的事儿都是他们家的一溜的仆人。 是啊，她都 还有各种 他都能做到国防部长 这一级，还有他身后的男人们来帮他完成了， 是吧？他能做国防部长这一级，哪有时间养孩子？ 之前他是 household minister， 是家所谓的这个家务。对， 不 household 不是家务的意思。我再重复一遍啊，这个有家务的意思，但这块指的是这个国家的预算啊， 对， 就这么个意思。那说到这儿了啊，跟德国很相近的一个奥地利是吧？他们也进行了大选，这块也组成个大的个政党联盟， 是吗？ 新出台了一个人，他们的这个外交部长。是个男的，当然啊，新出来的外交部长，他跟我年龄一样大，27岁，难以想象是一个27岁当了一个国家的外交部长，而这个国家在曾经也是一个帝国呀，是吧？奥匈帝国，好吧，不说这些了，我们说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比如说北京地铁要调价了啊，当然，既然在中国调价，不可能往低调，就是往高调，是吧？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猜他从2块调到2.5块。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但估计要调更高一点。他的理由呢，就是说这个为了在错峰嘛，是吧？让大家高峰期调价，不是完全调价，高峰期调价，让大家能不坐地铁就不坐地铁，因为大家都知道坐过地铁那个时候的确很可怕。但是我就不知道他调完价之后，本来2块是很便宜的，他就调到5块，我觉得他也是便宜的，是吧？你怎么着，地铁都是最便宜，还是相对最快的。估计该做的还是要做，是吧？不该做的，他们如果能做，还是要做。就比如那些要饭的，什么把自己打断了，还这唱歌的，是吧？现在都有些不地道，不唱歌，拿着大喇叭那么响，老远就听见了，老远我得准备上躲他。这种人就不该让他们上地铁， 是不是？还调价，对这种人直接就扔出去就行了。 嗯， 尤其在高峰期间，会高峰他们也不会出来，是吧？还、 嗯 哎、真有的见着过，这种人是。 但是在德国的话，经常警察的主要任务就是跟这种人聊天，然后劝他回家。如果他没有家的话呢，就给他找一个所谓的暂居所，让他领养老金。 好吧，这个地铁呢，北京地铁从今年三月份开始，已经每日人次已经到了1000万人次了。哇，一次要2块钱的2000万块钱。不过当然了，2块钱还是很便宜的。1000万人什么概念？好几个科隆了。 对，大家可能对我们在的这个地方不了解，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吧。为什么叫做荣誉之地呢？ 荣誉之地呢，我们这个住的地方呢，在科隆一个叫 Ehrenfeld 的地方。这是个区的名字了，但是它直接翻译过来呢， Ehren 就是荣誉，Feld 就是 field。这地方我们就翻译成荣誉之地了，就是我们电台的名字了，其实跟我们住的地方关系不是很大。至于这个地方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是因为这个在科隆他们老城呢，曾经有个门叫做 Ehren Tor， 就是荣誉门。他们从荣誉门出来之后，一个乡间小道一直往外出，往这个西南方向走的道就叫 Ehren Straße， 就是荣誉大道。到我们这块有一片地就叫荣誉之地了。后来这个城市扩张到咱们这儿了，是吧？原来都是一片农村，现在这块还叫荣誉之地。 嗯，今天有一个同学微信 at 我说，你看你们科隆有一个世界上最美的清真寺之一，让我看看。我说是是是，这确实不巧就在我家对门，但是吧，它里边真的是什么都没有。 其实外面也不怎么好看，还什么最美的，估计可以说是这个德国最美的清真寺，也不算亚琛有更漂亮的。好吧，我们不说这些事情了。 嗯， 还有一些什么事情呢？比如说，国务院又新颁布了一个说明年的放假的一些指导办法。他们说除夕不放假，他们真够可以的哈。说是之前弄了三个意见，让大家征求意见，弄了三个选项，进行讨论来讨论去，有人选 A， 有人选 B， 有人选 C， 到后来他居然出了这么一招，这个放假方案既不是 A， 也不是 B， 也不是 C， 而是 D。就是除夕不放假，那他争什么意见呀？ 如果这个除夕不放假的话，那大伙儿怎么看春节晚会呀？ 是啊，所以后来有网友的后面就跟帖嘛吐槽，就说这个有个人，哎呀不行，我今天下班之后是吧，6点7点下班之后马上就穿衣服走人，是吧？一到三环堵上了，堵完三环堵四环，然后又堵那个京藏高速，最后到了顺义之后回家，他家在顺义的。晚上12点了，打开电视机一看，难忘今宵，难忘今宵， 确实挺难忘的， 是吧？他累得流出来了，是吧？这还好，家远的不在北京，那怎么着啊？那只能大年的时候初一初二时才回家了，父母不干了，这怎么行啊？一下告到法院上了。逮起来了，坐牢坐了一年，因为坐了一年，第二年的春节又问跟家人赔啊，又告上去了，又坐了一年，就自此之后就一直在牢里面待着了。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放了除夕的这个除夕不放假，你说这个假日办他们有什么用啊？还不把它撤了呢，省了这些钱，这个把北京的交通改善一下也好啊，是吧？ 其实我想大家对假日办的心情就相当于我对 Flensburg 的心情，先把它砸掉。 嗯，好吧，这种事情还是不要干的啊。嗯， 不过话说回来，2013年快过去了，大家还是要多给父母打个电话， 多给父母打个电话。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这个是央视还是谁啊，又说了一句话，是吧？雾霾让中国人更团结、更平等、更轻啊，更清醒、更幽默、更长知识啊，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哈。更平等，当然大家可以理解了，是吧？谁都可以吸，他以为谁都可以吸呢？有些人他们有钱了就可以走去别墅吸嘛，对吧？去别墅吸新鲜空气了。 其实说到雾霾，它是一个国家在发展，尤其是工业发展这个过程中都遇到过的问题。 是啊，我们 上个世纪的美国。 对啊，可是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已经说过了。你怎么背的呀？政治，我们坚决不走啊！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 所以我们是走， 我们是走 只污染不治理的道路。 这跟价值办一样哈，后面那句话他不说，让咱们猜啊，有点愤青。当然了，调侃一下，我还是一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啊，这是我一向做人的准则。嗯，管理员可以放心。好， 这一周估计世界上大家一块儿报道最大的新闻就是曼德拉葬礼上 手语翻译， 手语翻译他干的那些事情了。其实对手语了解一点人呢都会应该知道他是在瞎翻，为什么呢？这个手语还它还包括面部表情嘛，对吧？我们看过那些爬过电视机脚底下那些跟人啊，那面部表情很丰富的，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后来我一查才知道，我在网上一查手语，是吧？它不但包括比划，还有包括整个肢体，是吧？要耸肩呀、弄肚子都，还有面部表情，这都是手语的一部分。一看那人是吧，爱比划不比划的，比划两下的，是吧？面部表情呆滞。 看过这个视频的朋友可能会注意到他比划的相当简单，手语确实是比我们的语言要简洁一些，但是还不至于那么简单。 是啊，很有意思。我可以给大家补充一下这个一些手语的知识，我特地在网上看了一看。这个手语呢全世界都是不一样的，乃至中国是吧，这个上海人说的手语跟北京说的手语也不一样，但是主要呢他们语法都是差不多的。首先都是主宾谓的这个语法啊，就是我饭吃啊这么个说法。为什么呢？因为说这个人类啊在三岁以前的时候，他们的思维方式都是个主宾谓的方式，三岁以后慢慢的经过母语的这些培养才会改变自己的说话方式。当然了，世界上很多语言各种这个主谓宾、主宾谓、谓主宾、宾主谓都有，是吧？但是这个聋哑人呢，他们因为在这个后天接受不到外界的信息，所以他们大脑的这个思维方式还是主宾谓的方式，所以说全世界手语全都是主宾谓的这种语法。所以你像一个不是聋哑人的人跟他进行手语交流是吧，有的时候你不小心来个主谓宾，他听懂你意思，他知道你肯定不是聋哑人，他接下来就能看出来了。还有一个聋哑人这个叫什么手语，他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全世界的手语啊语法都基本很相似，还包括一种叫做话题优先的这种语法结构。这种语法结构在我们东南亚非以及亚洲吧，是吧，东亚很普遍的语言里面，就像汉语是很这个明显的话题优先类的语言。比如说书卖了吗，这个英语或者德语明显这是错误的语法，就书只能是被卖不能卖了。但是话题优先就是你可以经过思考，这书只能是被卖，所以说把被消掉一样的意思啊。下雨了吗，是吧，下雨了就行了。这个英语里面肯定要 it rains 一定要有个主语，但是汉语就没有主语，无所谓的，是吧。还有一句话叫这个人个子很高，这个人啊他是一个话题，首先他说的是个子很高，你要是在放在英语里面就很差，很有意思。 this person height tall 是吧，你就难以想象了。但是这个手语还有个好处呢，他们语法都结构都很一样，而词汇不一样，只是但是词汇呢都是一些简单的词汇，所以说在两个人根本就不是一个地方的人比划两下之后都知道，大家基本上十几个简单词汇二十几个简单词汇经过一两分钟的比划都知道什么意思了，就可以交流了。他们啊，比如说口语大会上，不是手语大会上啊，全世界国人都来了啊，比划来比划去，是吧？散会之后，哎，大家甭管，第一次见面都聊得特开。那些志愿者都看傻了，我也会手语，怎么他们之间都能聊，我就聊不了啊？就这么回事啊，很有意思。好，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还可以再说一些有意思的。在法国尼斯这个地方有个餐厅。餐厅呢他们这个卖咖啡啊，不是餐厅，是咖啡店，它有个标价，它的标价呢是按你的这个礼貌程度来标的。如果你上去先说用咖啡啊，就一个咖啡卖七欧，就说用咖啡 s'il vous plaît 一个咖请来一个咖啡，哎，他就卖4.25欧。如果你说 bonjour 用咖啡 s'il vous plaît 哎你好请给我来一杯咖啡，他只卖1.4欧。很有意思是吧，他就说就是歧视啊什么的，说你这个按你的这个礼貌习惯我会怎么着服务你啊，是吧，你不够礼貌当然交钱多了，而且明码标价门口都贴着呢，你没看见不小心是吧，这个就得多掏钱了。他们这个咖啡店是很有名的咖啡店，就他们很多老顾客过来之后就逗那个卖咖啡的，就说啊您好我的个尊贵的大人，我今天想要一杯咖啡，您能不能给我免费是吧。当然这也不是这个头一个了，在好几年前 在这个俄罗斯的一个历史名称圣彼得堡，就有这么一个东西，也是卖咖啡的。它呢更苛刻，咖啡卖咖啡你必须得说这个，说准这个语法。咖啡在俄语里面它是阳性的，你要说中性的，我就卖200卢布。你说成阳性的了，咖啡啊，那150卢布。你如果还说阳性第四格，啊，那就只卖100卢布了。如果你还说请要一个咖啡，而且这咖啡是阳性第四格的话，那只卖50卢布了。啊，很有意思是吧？ 嗯。 你笑啊！ 哈哈哈哈哈哈！我会给你配的。 好吧，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全国球迷应该会相对比较高兴的，就是恒大，不但闯进了，世俱杯，而且第一场比赛中呢，干掉了那个非洲的冠军，下一场比赛呢就在星期二，当然是北京时间的星期三，来打这个欧洲冠军拜仁慕尼黑，当然。从这个实力上讲，肯定是拜仁远远超越恒大，而且从我们这个数字上讲啊，拜仁的一个球员叫格策的人，他的身价就相当于两个恒大的身价了，就是恒大所有运动员他们的身价乘以二等于一个格策。当然，就我们就知道这场比赛我们观赏一下就可以了。要是有什么结果，还是有点奢望的啊。 那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场比赛。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借用一个拜仁的再见的话叫做阿贝，这个可能大家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面有所 对，阿贝我的蛐蛐们，阿贝我的什么什么们， 是我的蟋蟀， 我的蟋蟀们什么什么的啊。 好吧，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